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C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好啦，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呢个访问嘅特辑啊。咁咧，之前咧，我哋又访问过篮球博士啊 Peter 啦，又访问过咧呢个资深，其实喺呢个苹果嘅而家呢个体育版嘅编辑啦，就 系 阿斌哥啦，阿詹道芬啦。咁今日咧又请咗个有重量分量嘅。呢個嘉賓啦，就係咧而家都係咁，如果睇波成日都會聽到把聲嘅嚇。這個 Now TV 我哋 NBA 嘅評述員啦，就係邱宇勤先生嘅，係咁啊，歡迎你啊！點稱呼你話我哋喺度？ 你叫我勤仔得㗎啦， 勤仔 阿哥啊嗰啲咧，係啦，有博士有阿哥，你叫我勤仔，你叫我勤仔㗎啦。 今日除咗有我啦 ，Wilson 啦，仲有 Dixon 啦， 係咯 ，Dixon 係啦，咁啊，監製夏薩特啦都喺度嘅，咁啊。即系 casual 倾下偈啊，咁样，咁喂，打一数咧，咁访问都系最行嗰啲啊，咁啊一嚟到咪问下你究竟点入行啊，或者点解会嚟到去而家去到而家呢个位置，我成日会听到你讲波咧，因为以我即系做过少少搜集啦，咁你之前其实系喺加拿大翻嚟啊，喺加拿大你其实已经系即系喺呢行做噶啦， 當年其實我諗到時Dixon可以亦都可以講下㗎喇，因為好多我哋嗰陣時喺香港移民咗去加拿大嘅人呢，喺外國呢生活就比較單調啲，咁所以好多時除咗返學啊之外，就多數都係打波。咁啊，打波好在就因為喺外國好多啲華人嘅團體會比較上有組織性，就會搞一啲定時定候嘅比賽，大型啲嘅比賽。我係因為經過咗比賽而喺舉辦籃球比賽嘅嗰個屬會嗰個體育會咧，就揾咗我哋去喺裏面幫手搞比賽。咁而當時亦都咁啱正值係多倫多速龍隊喺多倫多建隊嘅時候，咁因為建隊當初成績就一般啦，咁佢哋當然都要需要推廣下噶。咁當時喺多倫多其實最大嘅兩個叫做多元族裔啦，一個就係華裔，一個就係印度裔。咁所以咧，華裔要搞啲噱頭，咁當時佢哋就聯絡咗喺當地一個本地，其實都係得一個嘅啫嘅一個電視台嘅華人嘅華語嘅電視台，咁就我哋想做一個類似係速龍嘅中文節目，未試過嘅。想試下，就幫手推下啦。 淨係講速龍嗰隊波。 係啦，每個禮拜一集，咁就主要就係講速龍，因為既然多人多有自己球隊，點解唔可以喺華人社會度多啲去講下呢，俾多啲人睇下波啊，好冇？咁所以就當時同電視台傾咗之後，電視台就要揾人啦，咁就直接同個體育會話：喂，我哋要揾啲識得英文、識得中文，又要鍾意睇波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個體育會其實喺外國，喺加拿大，尤其是台灣嘅華人係比較投入去搞呢啲咁嘅運動嘅，咁所以變咗其實話香港咧，香港都投入嘅，投入喺啲夜晚嘅娛樂生活比較多啲啦，咁所以變咗個運動會體育會裏面，喂，要識講廣東話嘅又冇喎，冇乜喎，咁咁啱好啦，我就同當時我有另外一個朋友，咁兩個我哋都係打波，咁打波，好啦，你想唔想做？試唔試下做？嗰陣時我都仲讀緊中學啫嘛。梗好啦，带埋我入场睇波、啊，可以入到当时仲系未去到嘉航中心，当时仲用紧佢哋嗰个而家叫 Roger Center， 以前嘅天虹体育馆，即系打棒球篮料嗰、那个，哇，唔好理啦，有得睇波，好，当时电视台都系咁讲啫嘛，玩嘅心态得噶啦，系啦，去到用翻你当你哋球迷，你哋小球迷咁去睇，因为当时系喺电视台同埋佢哋当时嘅电台喺电台嗰边揾咗一个系好资深嘅 DJ 去 lead 住带住我哋两个靓仔， 咁啊易搞好多啦， 系啦，咁所以就咁样入咗行。 哇！嗰陣時係幾多年啊？嗰陣時你 九五年啊，計咪九七年？ 九七年 嘅時候，咁嗰陣時係 仲係神奇老鼠 Demon's Donner 埋嘅年代嚟嘅。 哦， 係啦。 嗰陣時其實速龍隊有啲咩嘢人啊？嗰陣時係 嗰陣時有咩人呢？其實速龍隊嗰陣時，如果淨係講做電視嗰一年咧，就譬如話 Charles Oakley 啊。Antonio Davis 嗰啲都有喺度，但係你講其實好多人名大家未必知道，只係需要講一樣嘢，永遠我哋覺得最光榮嘅就係、是、大家應該好清楚，芝加哥公牛試過72勝嘅嗰個球季㗎，係 啊係啊係啊， 當年十場輸波裏面 其中有一 場，我 記得 係 一場 多倫多速龍， 係啦， 當時就係嗰一年我哋喺度做緊嗰個節目嘅時候，睇住臨到尾 Michael Jordan 臨尾轉身射個球係已經過咗時嘅，即係嗰一刻。就係、是、最我哋覺得印象最深刻嘅時候咯，係啊，因為當時係啱啱上緊 Tracy McGrady 第一季新秀球季打嘅時候，即係話當時都未有 Vince Carter 嘅，係啊，就係、是、嗰一年咯。不過因為其實個推廣真係做咗一年啫，之後就冇啦，嗰個計劃冇繼續去，因為後尾隊波開始起啦嘛。 哦，就唔使再搵人推啦，已經起咗啦。 係啦，已經起咗噶啦。不過後尾後期就會多咗同佢哋速龍合作，就係、是、個體育會叫做嘉華青年體育會，加拿大華人青年體育會、嗯、就會定時定後就係做一啲而家大家如果喺香港或者有機會睇到佢哋有陣時 live feed， 包括埋林書豪之前去Toronto打波嘅時候，你會見到側邊好多唐人，唔係話淨係因為佢多 fans， 係因為而家定時定後每一年佢哋都會喺每一個球季搞一啲叫做華人日嘅，俾啲平有折扣嘅球票啊波飛。賣俾啲華人嘅球迷經過個體育會，咁變咗又會多咗好多華人球迷喺現場咯。包括以前可能姚明過嚟打波啊，黃志澤啊嘅時候，紅親有啲華人嘅堅力啦，亦堅聯啊，就俾啲折扣飛俾你，吸引啲華人球迷嚟睇咯。不過就因為嗰陣時開始做咗一年，而之後後屘繼續翻去讀書，去到後期隔咗幾年之後，電視台揾翻我出去，翻去就話：，我哋本身電視台有一個每一個禮拜有一。个节目半个钟嘅叫体育世界，咁就 当地嘅体育世界都系叫体育世界， 系都系叫体育世界，系啦。咁佢就上一个主持话唔做啦，你有冇兴趣试下？记得嗰阵时你都 OK 噶，咁样好好试下啦。咁啊，真正叫做踩咗入去电视嗰行去做啦。 哦，都系、嗯、即系唔系谂住自己想入行啊，都系啊咁啱得咁巧就撞入去。 读大学完全唔系读呢科嘅，个个都话：哎呀，我系本科红裤子出生，唔系唔关事嘅。我嗰阵时我大学读电脑嘅，系啊，两回事嚟嘅。 两回事， 而家嘅一样啦，大家用电脑睇波，但系以前系两回事嚟嘅。 都算活学活用啦，起码用电脑睇波。 咁但系电脑我睇唔出。你即系电脑，因为我印象读电脑比较沉闷啲嘅，我成日都觉得系，你成日都对部机啊嘛， 好多嘢玩嘢。 所以咪当我进入咗去电视嘅行业，当时副业啫。咁进入咗之后，你就会发觉，都系向住呢一个方向发展，应该会更加清晰啲嘅。 啱你自己性格多啲啦。 唔系咁，你享受嗰样嘢啊嘛。而家我觉得，不论话博士都好啊，我哋好多活动都系真系好享受嘅。你一样，我哋。俗啲講就係、是、人哋俾埋錢你睇波，你乜唔開心啊？好開心㗎喎、啊！咁但係其實我哋係享受嗰個樂趣多啲咯。 O K， 係 啊。 咁之後做咗幾耐咧？喺嗰邊 之後當時體育世界做咗幾年啦、 啊。都、幾年 啦、啊。而同時間嗰陣時喺電視台亦都有好多體育嘅節目去做啦，包括咗當時我哋試過02年喺嗰邊電視台第一次攞一個全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其實主要有一個呢、這個新時代電視叫做係加拿大，大部分都淨係睇佢呢個係跨國嘅。 跨國 咁佢試過當年試過就係02年日韓世界盃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次攞一個全加拿大嘅華語直播嘅。直播權， 我睇過呢、這個， 係啊，當時就揾咗好多我哋啲老行專啦、啊，林家華、 潘宗明啊， 潘宗明啊， 係咯、 啊，有陳世雄嗰啲，哇， 即 係 將 TVB 搬咗過去， 係、啊、類似咯， 因為有好多以前 係啊， 電視體育界嘅精英都已經 移民 過去咁樣樣，嗰陣變咗阿家華哥喺嗰邊、潘 Sir 都係喺嗰邊，咁後屘大家睇奧運而家最近喺無線睇奧運啦，唔係冬季奧運啦，夏天奧運嘅時候，你都見到潘 Sir、潘宗明都翻嚟又幫手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哇史無前例，咁變咗就都仲參雜咗好多未必係 NBA， 但係都有係 inform 體育嘅嘢咯。 啊 ，Dixon 你應該睇過嘛？ 我睇過阿勤喺嗰度做一個體育世界嘅節目嘅，不過咧嗰、那個節目咧其實因為可能唔係 cover 好多 NBA 嘅資訊咧，我就唔知道原來阿勤咧。 係 NBA 係即係咩都好多好多資料，識好多資料。 即係可能一嚟就原來其實你如果叫做有關體育節目報導，其實一開始就係 NBA 先嘅喎。 其實我哋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節目本身係完咗嗰個籃球嗰個節目，當時好奇怪，我之前寫專欄都講過，當年咧。唔知邊個幫呢個 Raptors 翻譯咗一個名咧，唔係叫速龍嘅，當時係叫做 孔鳥。 唔明噶，你完全唔會知道點解叫孔鳥，但係當時又解釋到個恐龍，又好似鳥，唔知點解會擺咗一個咁嘅名字出嚟嘅。咁但係大家又接受咗，直至到去巴特爾加盟多倫多 Raptors 嘅時候。因為有中文的 involve 啦、所以先至特登將佢嗰陣時佢哋譯啊譯做猛龍嘅，係啦， 係啊， 我都聽過， 係啦，多倫多猛龍隊係如果中文廣東話粵語咧就會用速龍， 係 因為我呢個係我哋平常睇個侏羅紀公園知道， 嗰只坐只係速龍嚟噶嘛，嗰只 係嗰只噶嘛， 係咯，快快處處走嚟走去， 係啊， 咁所以係當時係咧一開始係做 NBA 咯，嗱嗰陣時做孔鳥咯，咁跟住先至再做翻啲多元化啲嘅體育嘅節目咯。 但係你其實之前。喺嗰边嗱，你除咗 NBA 或者篮球，你仲要讲好多其他嘢噶嘛？咁、但系你自己本身有冇睇开其他嘅体育节目？定系其实你哇，我一向睇开 NBA 到系嗰阵时，我可能你入咗去电视台做，先至接触其他，即系嗰边其实冰曲系好流行嘅一样嘢啦。咁嗰阵时你系喂嚟到先至学啊，但系其实你本身已经。好似我咁，我其實我睇好多好多波啊！我睇羽毛球，又睇足球啊，成咁你咧？你自己本身咧？ 喺北美洲避唔到噶啦，四大北美運動籃球咁、本身呢個係自己中意嘅，而去到後來冰球啦、棒球啦，同埋美式足球啦，美式足球加拿大有加拿大自己嘅聯賽，美國自己 NFL 嘅聯賽、都會睇嘅，係啊，尤其是冰球添，唔係冰球對多倫多楓葉隊以前個成績咁好，你又會更加投入多啲時間去睇嚇、籃料睇棒球悶啲嚇，咁 美式足球一個禮拜一場啫嘛，係咪、大家有好多美國 friend 都睇，咁所以變咗會接觸。同埋加上當時做體育世界嗰個係一個比較綜合性嘅節目嚟嘅，咁我哋後期都有去做一啲嘅專題嘅介紹，譬如大家睇冬季奧運講冰壺，我哋當年嘅時候亦都有介紹過，包括馬術嘅嘢都有嘅喺加拿大，因為佢比較上比起美國多元化啲嚇、多咗呢啲咁嘅運動出嚟，咁所以變咗。當時因為拍個專題，變咗你又要去認識啦，係、加上埋板球啊、草地滾球嗰啲，因為加拿大太多元文化，乜嘢族裔嘅人都有，咁所以變咗，原來嗰度又有人玩，嗰啲又有人玩嘅、 但係你嗰時呢個節目係有半個鐘頭嘅啫喎。 係啊，咁慢慢去再，因為半個鐘頭嘅其中三分之二都係一個係一個本身叫 Gillette World Sports， 即係話大家其實以前都喺香港可能有睇過嘅吉列體育雜誌啊，就係、嗰、咁將嗰個咧、我要 後生啲未必聽過呢個名嘅車啊，真係 呢個真係我都係翻到嚟先知嘅啫， 我係有睇過這部，我係有睇過㗎。 嗰、 okay、 度就主要翻譯咯，將英文嘅翻譯到中文配音，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抽喺嗰三分一嘅時間，由開頭可能做一個簡單嘅體育新聞嘅報導，因為當時新聞部冇體育新聞。一個禮拜就 update 一次咯，跟住到開始有聽新聞咯，咁我哋可以用嗰十分鐘可以做多少少嘢啦，咁可以拍其他嘅專題咯。 即係唔怪之而家有時 Now TV 咧都見到你，即係譬如我香港人好少睇嘅馬術啲馬球比賽咧、你都有份講啊嘛。即係馬術比賽嗰啲我係即係跑馬可能睇得多啦，但馬球 Polo 嗰啲你都有講埋啊，真係。 即 係 呢啲新鮮嘢嚟嘅，咁啊當然我哋做主持嘅角色就最緊要有個專家喺側邊嘅啫，我攞得啲專家喺側邊。 但係嗰陣時你唔係 lead 住嘅咩？即係譬如練 polo 嗰啲， 即係你會冇 lead 過，冇 lead 嘅，我係協助嘅啫，我都係係啦。呢啲當然一定要靠我哋專家，咁因為個配搭上一個主持一個專家，自己要有一定嘅認識啦。咁跟住就。一路做嘅時候又同啲專家交流下，變咗你咪又當學識多樣嘢囉。係啊， 咁喺嗰邊做咗幾年啦，咁乜嘢令你返嚟香港呢？你05年啊， 05年 返嚟香港㗎嘛。 因為當時由電視台做由 part time， 後尾做到 full time， 兼埋喺嗰邊個佢哋同一個母公司嘅華語電台度做 DJ， 但當時同阿陳尚華一齊拍檔做一啲晨早嘅節目，即係朝頭早7:30到10:30，等於你哋係啦，其他嘅一啲晨早嘅節目呢，一個詳細嘅節目做到由好多體育到開始冇乜體育啦。 咁當時嗰、那個諗法就係08北京奧運。 嗯， 系啦，谂住翻嚟做，嘅谂啫，当时成日谂，跟住，诶，咁啱去到差唔多05年嘅时候，sorry， 咁啊，交阿哥又讲，跟住阿陈尚来、来哥又讲，阿潘 Sir 又讲就，啊，喂，香港，因为而家喺 TVB 个体育嘅监制，咁佢大家都好熟噶啦嘛，个都系嗰度出嚟嘅，喂，请人、啊，有冇兴趣试下？咁好啦，翻嚟见下啦，咁样都好啊，试下。咁啊，所以就轉接間就，誒咁啊，05年嘅時候就翻咗嚟做啦。 佢即係要介紹你翻嚟，咁啊，即係都要 in 噶，咁啊， 要 in， 即係佢知道有，佢知道啊，喂，佢哋要人喎、啊，而家排緊上08做奧運咁樣樣，咁當時就啊，我都有興趣試下咯，咁啊翻嚟，咁最終就入咗 TVB 就綜藝體育科， 即一拍即合啦。 係誒，係咯，咁啊都係學嘢咯，當時誒翻嚟，因為外國要做嘅係啲固有性嘅四大運動， 嗯、 變咗係真係 regular 年每年每年。都係做嗰啲咁，但係誒翻嚟香港啦，咁又係一個新嘅環境咯。 但係你嗰陣時喺加拿大，其實係過咗佢幾年， 十幾年接近十幾年， 十幾年 中學前、中學時候過去嘅、 哦。即係因為嗰代係好多中學嘅就過咗去讀書，就係咪移民定係讀書？ 移民嗰陣時移民嘅係啦，大家都係差唔多嗰啲原因嘅。不過嗰陣時細個唔知啫，係啊，細個嗰陣時唔知啫，知道哇，喺點解阿媽咁好，唔使我會考就俾我過去嘅咧？ 阻曬 係啊，因為當時好怨恨嘅啲同學，即係你最仇恨你就係點會讀完中四先過去啊？哇！你中四嗰年未試過，哇！冇試過咁享受，完全毫無壓力地，哎、完咗中四 ，OK 得啦。 必曬嗰個時候， 咁、啊、所以後屘翻翻嚟咯。 O K， 咁跟住喺無線，其實就咩都要講啊。嗰陣時喺無線嗰度，你其實唔係好長時間咗。 嗰陣時翻嚟主要做體育世界咯，咁同埋當時都有好多一翻到嚟幾慶幸嗰陣時同阿伍廣榮先生去有份合作去做澳門東亞運動會當時係啦，係、 嗯、 啊，就嗰陣時劉翔嚇、啊、有嚟到難忘，咁幾難得嘅，咁都有呢啲咁嘅綜合性嘅大型嘅體育嘅城市去參加啦，咁都有固定性，當時都有啊，譬如播下排球啊籃球，我哋夾一組啊咁樣，主要做體育世界啦， 嗯、 但係就因為而家 Now 嗰邊嚇、啊、開始咦？有翻一啲自己以前做開嘅北美嘅運動出嚟，咁、嗯、所以變咗真正目標啊！本身諗住留到08年嘅，但係最終都係喺北京奧運前我就已經轉咗、 哦。本來你翻嚟嘅諗住做個北京奧運，但係你就咁啱就睇到譬如 Now 嗰邊嘅發展好似啱你多啲，就個奧運都冇做到啦。 係啦，咁最終係啦，最終就去到係咯，去到07年嘅時候就過咗去而家我公司 Now TV 度去做，即係做翻一啲真係原來真正去只係做體育嘅嘢。 嗯， 咁就比較上集中啲咯，自己嗰陣時。 嗰陣時你啱啱翻嚟咧，我都幾印象，因為其實嗰陣時都成日都有睇體育世界，你啱啱做嘅時候，我好鬼深印象。我一你可能我唔知啦，你比較同嗰班主持啊，即係嗰啲風格有啲唔同。我成日哇啲友仔。 我都 好嬌屎嘅， 我都知我質素好差，所以我冇乜面留喺嗰度，所以我喺大家要踢我我之前，我就自己走咗先啦。 因為加上其實後屘我自己做，我記得有一次係做啲品牌活動咧，你係嚟做主持嘅，幫佢做 MC 嘅，咁、所以你即係嗰陣時就當然唔識話有冇即係走嚟打招呼啦，咁啊純粹叫做喺工作場合見到你啫，但係個印象係好深，因為你把聲又真係老想即係幾。同我比又冇得比啊！你靚好多啊！嗰時候我入嚟呢度做咧，我成日都話唔知點解會揾我做啊！把聲咧，其實我都唔知大家聽唔聽到我講乜嘅，但你把聲好厚又好響嘅，兼且你個造型啊，即係你走出嚟咧，你本身都有翻唔上高大啊、大嚿啊咁樣咧，係感覺你又好 sporty 啊！咁我所以覺得你好啱做呢一範嘢嘅，係嗰陣時係印象就好深嘅。 嗯，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即係讚揚你 嘅。多謝你係因為我個版面比較大啲，所以能夠得到你嘅注意。不過咪難得嘅，其實呢個係另外一個我而家喺香港都幾享受嘅部分，就係、是、話有陣時一啲喺海外嚟嘅運動員，特別籃球嘅球星，可以有機會去見到，甚至乎可能因為工作。可以同佢哋有多啲嘅接觸交流，咁即係好似當年 T-Mac 過嚟嘅時候，你都冇諗到到時，當年睇住。 第一年佢入去 Toronto， 仲記得嗰陣時做啱啱開始乜都唔識，跟住公司 crew 車由多倫多坐幾個鐘頭車落到去水牛城，去當時要去報道多倫多啊速龍嘅季前訓練營。嗰時我記得嗰陣時真係乳臭未乾，仲走去問啊 Team 第一條問題係問佢：你知唔知其實你仲後生過我，但係你細我，你細我好少嘅啫。點解我要訪問你嘅咧？咁即係大家揾啲話題講咯，咁樣當時佢隻眼都係未打開嘅。咁到後屘佢因為一啲香港品牌嘅活動咧，走咗嚟香港度做節目嘉賓。哦，跟住我俾翻以前當時我第一年同佢做完採訪嗰時影嗰張相睇下，哇！即係當然啦，好多嘟嘟嘟嗰啲字興奮莫名嘅字，哇！咁多年，而事後近年啱啱舊年姚明喺澳門搞咗一個嘅表演賽，咁啊 T-Mac 亦都有去，咁唔係喺北京，喺北京應該係喺北京五棵松，咁就又見翻佢，咁即係變咗啊，跟住佢大家咦發覺幾有緣嘅，呢個係可以話咁多年做嘅其中一個幾有緣分嘅一個球員嘅朋友啦，係呢個幾好嘅其實。 其實你咁耐數唔數到你訪問過我，或者即係？無論是工作或者你出面嗰啲，譬如啲品牌嘅項目，咁要做嘅時候咧，有見過或者訪問過幾多個球星咧？有邊個你特別有印象咧？ 我等我你個問題，等我翻去問一問翻阿籃球博士，睇佢記唔記得，我就大概喺佢嗰度斬翻，應該我約莫我五成到以下啦，我一定冇佢咁多噶啦。 五成都 O K 噶啦。 好 T Mac 咯，其實 T Mac 係一個最係咯， 印象最深 的。你 carry 咗咁多年，即係等於你喺你嘅讀書時期已經係你好似同住佢一路，但由佢第一年打到而家，佢真係退休啦，完全退休啦 ，CBA 都唔打啦。咁都話嗰個段嘅過程係你又中間又有機會同佢有多啲嘅 interaction。咁當時佢對打 CBA 嘅時候喺青島，咁都有機會去見到佢。咁即係哇！系咯，眨下眼咁多年啦，即系 T-Mac 肯定系第一个噶啦。咁香港 Kobe 啦 ，Kobe 啊 ，Kobe 应该系 Kobe 啦，真系断断续续几次，佢嚟香港都会有机会见到佢，去同佢真系开始起码开心就系、是、应该话佢见到你，佢认得你， 系啊，嗯吓，认得嗰下， 佢认得嗰下，咁大家就已经好多嘢，已经好知道你想要乜。做活動嘅時候，知道你想要乜，知道你唔想要乜，咁變咗大家就唔係淨係做我去主持佢，去講一啲規限性嘅嘢，真係大家可以，我知道點樣要點樣同佢去冇服侍佢啦，係啊，同佢去一齊去配合去做一啲活動，咁我會好幾好嘅，咁即係會 casual 啲咯，大家可以，咁啊喺未去轉會前嘅杜威侯活啦。係啊，當時因為大陸喺中國有機會同佢， 佢嗰陣時仲喺呢個魔術嘅時候， 係啦，咁啊轉咗會之後就比較冇咁多接觸啦，係啦，但係之前都有咯，因為又係嗰陣時多得有啲品牌嘅贊助，當時就係喺無線嘅時候已經有機會，其實好難得嘅喺無線嗰兩年好短嘅時間，但係當時兩年都有機會去採訪 NBA 全明星賽。 哇！真係好難得啦， 係、當時你哋都喺體育世界都有見到㗎，好似仲要係可以話近呢十年裏面其中最精彩嘅，因為去咗拉斯維加斯。係 啊， 係啊 ，Vegas 嗰年真係冇幾好㗎啦， 冇幾好啊， 一個完全 應該唔會再去 啦。冇熟會嘅，冇熟會喺嗰度嘅，但係完全係哇！多到數不清數啲活動，呢度又有，嗰度又有，係你追唔曬嘅啲嘢。係啊，嗰、那個係好難得咯。咁你話球員係咯，我諗 T-Mac 同 Kobe 兩個係比較上印象深啲，因為多啲機會接觸啦。 而且對於我哋嚟講，係有啲咁嘅機會，真係開心開心曬啊！真係我覺得，但係因為佢哋嚟得好急嘅啫嘛。你即係做個訪問，啲時間仲要攤得好準噶嘛。而布林你就問完或者你啲嘢要俾即係 scan 咗曬 ，OK 啦。問夠鐘就拉你走噶啦嘛。 呢啲就都係嘅，對側邊嘅人會控制時間噶啦。 係啊係啊。 咁、 啊、 我哋自己有自己，我哋知道要講啲乜，有啲乜嘅。咁佢哋做咁多個地方嘅活動，佢哋都好清楚要俾啲咩俾觀眾嘅。咁所以俾啲咩俾球迷，咁做到嗰個互動其實就 OK 咯。咁但係就未必話啊，可能喺活動以外仲會有。其他都係，因為佢哋都有自己休息嘅時間，都有佢自己私人時間啊嘛。 但你哋可能會唔會好啲咧？譬如去柯沙咁樣咧，阿斌有冇講過佢都去過做呢啲？但係佢哋就好辛苦啊嘛，話因為佢寫稿， 係啊， 哇！就佢唔淨只要 自己寫完仲要幫啲行家寫添，佢話。但係你哋譬如淨係幕前係咪會即係起碼後面有 team 人會同你預備曬，可能啲嗰啲 schedule 啊，或者話要出鏡前嘅準備啊？係咪爽啲咧？你覺得？ 香港我翻嚟嗰個做法就係、是，我諗如果有機會你再揾阿博士講，佢會更加多嚇、啊，更加多唔好話感觸，更加多分享嘅，因為大家都係以環保為主啦，節省資源最緊要。 環保呢個聽我幾好。 好多可能當記者出到去，可能記者同時兼咗變咗係編導，你去主導咗，你要俾到個導演話俾你聽，你要拍啲乜？咁跟住就會變咗一個瘋人院出嚟嘅人啦，因為你知道訪問嘅時間得咁多嘅啫， 係、嗯、 啊，去到明星賽全明星周末你更加添啦，你自己就睇相啊，睇好多NBA TV 或者你都會見到噶啦。我哋講緊係嗰啲千層糕啊，由最近位去到後邊，真係試過嗰陣時07年 Vegas 嘅時候，有一個係加拿大嘅同行。佢真係攞住支 hockey stick 綁住支咪喺最後個位咁攞入去，等你可以見到個咪牌。 嗯， 係啊，係咁你因為問嘅問題，你能夠可以去到佢身邊問到問題嘅，除咗佢本身美國嘅主流嘅電視台之外，你好難插針。同埋講緊你一隊十幾個，佢每一次可能東岸十幾個喺曬嗰間酒店房㗎啦，有曬台㗎啦，你就要揀諗，要好早決定你諗住 target 去邊幾個先，冇得全部執曬㗎啦。 嗯， 全部執曬你咪就係喺個千層糕嘅最外邊㗎啦。咁、 嗯、 所以你就係捕得一兩個，一早我已經跪定喺個台側邊等㗎啦，要你又唔知佢幾時到，抹下手佢最遲到嗰、那個，可能你捉完佢其他就冇得捉㗎啦。咁所以變咗就要做好多手準備咯。咁、 哦、 就唔係話哇 set 好曬 set 好曬。比較如果幸福啲嘅就話，如果有品牌嘅背後去協助嘅話，因為佢哋專做翻某品牌嘅嘢，咁變咗就會個時間性會多啲，係啊。咁以往喺無線嗰個做法，因為始終比較係知名嘅電視台啦，咁會安排方面就會比較可以幫到多啲手。但係如果你話自己真係，我之前同阿博士去洛杉磯喺 Now 即係做我殺都係真係自己玩嘅咋，睇下你想做啲乜咯，睇下你嗰個方向想去點咯。咁、事前同導演傾好曬，咁好啦，跟住同 cameraman 講到明，我哋要咁捉咁樣。我等緊嘅時候，你就過去執下嗰啲先啦。咁就全部大概有啲咩嘢，好啦，整好曬啦，臨尾點樣去最後？原來執到呢、這個執唔到嗰、那個，點樣砌？再同導演傾去，再拼埋咯。 明白。 嗱喂。咁第一節咧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如果各位聽眾啊，記住留意啦，我哋第二節咧就繼續咧有阿勤咧同我哋分享嘅，咁樣我哋第二節再見。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